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刘备等人在船上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军师诸葛亮建议刘备先到夏口抵御曹兵，而大公子刘琦呢，想请刘备先到江夏郡稍事休整，再去夏口。那么刘备刘玄德最终会如何选择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三个人坐在船头之上，刘备刘玄德诸葛亮大公子刘琦商量。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现在这是江夏，这是夏口，大公子在江夏郡有一定的实力，那么主公您可以带着关将军、张将军、赵将军告奔夏口。如果说曹操的兵将或者孙权的兵将攻打江夏郡，你又打夏口出兵；如果说孙权的兵和曹操的兵要攻打夏口，那么大公子又打江夏出兵，首尾相顾，成为犄角之势，互相增援。所以呢，就请大公子回归江夏郡，主公您带着我们告奔夏口，暂且存身，整顿兵马，以便迎敌。好吧，刘备刘玄德说了一声好吧，大公子刘琦摆手，慢，孔明先生，我想能不能请皇叔带着人马先告奔江夏郡，等把人马整顿好了之后再回归夏口。多日不见了，我有好多心腹之言，也想跟我的叔父聊聊。好吧，诸葛亮这人聪明，从来不拗人办事，说你让我这么着我非那么着，不是，诸葛亮他变换我都答应，答应完了以后我得手续再转悠啊。所以跟庞统不一样，庞统说那不行，庞统马上就不行，要么说刘备喜欢诸葛亮不喜欢庞统呢，这人行事也是有规矩的。诸葛亮从来不顶，其实按诸葛亮的意思就告奔夏口，既然大公子刘琦说出来，那好吧，那就咱们君臣先告奔江夏郡。然后诸葛亮他用自个儿的智慧，他在变换，在变换局势，因为诸葛亮心里有数。诸葛亮明明知道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得了荆襄42州县，天上掉一大馅饼掉到曹操手里头了，那么曹操干嘛来了？50万大兵南下，轻而易举得了荆州，肯定的指挥人马要告奔江东。那么江东孙权如何对付曹操？诸葛亮心里有数。孙权能归降吗？尤其曹操杀了公子刘琮， 把公子刘琮杀了，曹走曹坐的理由，一个是刘琮想留住荆州，想做荆襄之民；二来守着父亲的坟地；三来荆州一些文武官员并不是死心塌地归降了曹操，曹操明白要把刘琮留下，荆襄这些不愿归降的要跟刘琮这儿勾结一块儿，再加上大公子刘琦，再加上刘备刘玄德，曹操不好惹，把公子刘琮一杀断了，可有一劫。这消息传到江东，孙权这么想的：你杀刘琮你不杀我吗？我要归降了把我给杀了呢。所以孙权有孙权的想法，孙权手下文武官员有文武官员的想法。您看大公子刘琦在江夏郡免去一死，二公子刘琮顺母命归降，结果蔡夫人跟他一块死的，大将于禁于文泽奉曹操之命追上去把这人俩给杀了。那么消息传到江东，江东这些文武官员怎么想？孙权怎么想？孙权说我要归降，曹操杀我不杀我。而孙权手下这些文臣武将怎么想？曹操得了荆州之后，杀了二公子刘琮，杀了蔡夫人，可是刘琮手下就是刘表原来这些文武官员全都加官进爵，蔡瑁跟张允一个水军大都督，一个水军副都督，蒯越父亲王产都当了侯爷。大将文聘归降之后，作为开路先锋在长坂坡立下赫赫战功。所以江东的人很复杂，文官怎么想，武将怎么想，孙权怎么想，诸葛亮心中有数。诸葛亮知道曹操大兵既然得了荆州，肯定长驱直入够奔江东，想灭孙权。现在刘备刘玄德要够奔夏口，大公子刘琦让他上江夏郡，好，到江夏郡咱们先探一探到底曹操兵将如何，孙权手下文武群臣怎么想，然后再做道理，好吧。那么咱们就先够奔江夏郡，这样船调过头来，三支船队，一支是诸葛亮由打夏口带来的，一支是大公子刘琦由打江夏带来的，一支那就是关云长带着船只迎接刘备的船，三条船队唰够奔夏口。过了夏口，诸葛亮跟刘备一商量，让关云长带着五千兵靠岸，这五千兵由关云长指挥着，带着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到夏口去镇守，然后刘备带着张飞、赵云、赵子龙跟着诸葛亮、大公子刘琦回归江夏郡。咱们说不说废话，到了江夏郡了，诸葛亮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结果探马来报曹操大队人马进兵江陵。本来刘备打算进兵江陵，但是没办法，曹操兵将追得太急，如果刘备真得了江陵了，这就好办了，因为江陵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粮草，那要供给刘备这点人马，那吃喝都用不了了。有了江陵这根本之地，再加上诸葛亮的智谋，那曹操就得费点劲儿。结果刘关张弟兄弃江陵不取，够奔绵阳，够奔汉津口，来到江夏郡。曹操唾手而得，得江陵，那是荆州的最后一战。荆州42州县现在跑去江夏郡，现在这得下江陵，整个荆州这片事业就都归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知道刘备刘玄德上船已然跑了，指挥兵将杀奔江陵。曹操的人就是决断快，如果去晚了，倘若刘备刘玄德带着船只游到水路迂回杀奔江陵，那曹操还得费劲儿。所以曹操指挥人马马上进去江陵，大队人马急行军唰唰唰唰唰，快呀、啊、等到了江陵了，城门开着，吊桥扯起，门前站着都是刘表的旧部队，别驾至中，一个是邓毅，一个是刘仙，两个人举旗归降了，打不过曹操。两个人带着军民人等来到城外迎接曹操，曹操催马进城，安置军队，然后出榜安民，升座大堂。曹操升座大堂， 陵的钱粮，查着他江陵的水旱马不缺，查着他江陵的人丁户口。曹操把所有的工作全做了，最后查到牢中，按照曹操的意思，如果没什么大的错误，不是杀人的强盗，那该赦就得赦。曹操在荆州要收买人心，结果一查，这牢中查出一位来。曹操一看认识，这人姓韩，叫韩松。韩松还压在牢中吗？刘宪赶紧上前施礼，不错，还在牢中秋居。好啊，有请。曹操下了句话，有请。丞相，此人身染重病，依然不能上堂。啊啊！曹操把脸往下一沉，为什么曹操这么重视韩松这人啊？听三国您不能忘了前边的事儿啊，忘了前边的事儿呢，咱们就再稍微提提。其实我要忘了我也得查查啊，三国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啊。他为什么注意这韩松？想当初曹操派祢衡、祢正平到荆州去劝刘保归降，祢衡击鼓骂曹，然后到荆州劝刘表，对刘表很看不起，刘表呢就把他送到江夏郡，让他去见皇祖，当然后来被皇祖给杀了，因为祢衡太狂了啊。同时呢，袁绍、袁本初也派人够奔荆州，要收纳刘表、刘景升，袁家跟刘表两族人马合在一起抵抗曹操。那么刘表到底是归降曹操，还是跟袁绍兵合一处？刘表就跟手下文武群臣商议，手下有一人姓韩，叫韩松，从事中郎，他的官职是从事中郎。这从事中郎是干什么的呢？叫帮着地方官员，也就是州牧或者是太守，帮着他们办理一些经济呀、军事上办理一些事务的这么一位从事中郎。这人姓韩，叫韩松，抱拳拱手：“主公，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好啊，讲啊。”刘表、刘景升知道韩松这人有本事。这韩松是哪儿的人？益阳人。益阳是而今的哪儿？河南的潼固。这个人从小就特别好学习，而且贫不一志，说我穷你就更变我的志向，办不到，挺耿直这么一个人。后来因为皇军作乱，天下大乱，更革四起，你争我也夺哈，天下没一天消停的。那么韩松呢，就跟几个好朋友隐藏在利西山当中。后来北方战事连年，韩松呢就带着几个朋友呢，就到南下，到荆州避难，让刘表知道了。刘表知道这人有能耐，愣逼着他在自己手下为官，当什么呢？当别驾。别驾这名字呢，咱们听着很熟悉啊，将来咱们快说。说到张松献地图，张松是西川刘璋手下的别驾，别离的别，驾车的驾啊，通过这俩字儿咱们就知道干嘛的啊。如果说刘璋要出去坐着车，旁边还有一辆车，张松在上边，别驾嘛，是吧？另外驾着一辆车，所以叫别驾，实际上就是周牧手下的从事官。韩松不愿意，后来呢刘表就逼着他做了从事中郎。在刘表手下，这人直言相会，就是应当怎么做他老跟刘表说，你不应当怎么做也跟刘表说。今天到底如何对付曹操，如何对付袁绍，是应当跟曹操一条心，还是跟袁绍一条心，还是跟朝廷一条心，让你刘表拿决策的时候怎么办？别人都不说话，韩松说话了：“主公，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讲啊。”“当前形势，曹操势力虽然不比袁绍，但是以曹操的才干，他肯定要消灭袁绍。那么如果现在两雄相争，袁绍跟曹操两雄相争，你要认为你有本事， 您想安定天下，您出骑兵以制之。你也甭管曹操，也甭管袁绍，您出骑兵，这边灭曹操，那边灭袁绍，然后保着汉献帝稳坐汉室江山。您是汉室宗亲吧？那如果您要是没本事，您没这能力，那就应该择善而从之。如果您解决不了这问题，这边也灭不了曹操，那边也灭不了袁绍，您稳固不了大汉天下，您怎么办呢？这俩人当中这选一个，择善而从之。您认为谁好，您就跟谁在一块儿。那以韩先生之见呢？要以我之见，曹操势力虽然没有袁绍大，但是他必定依靠袁绍。再说了，曹操现在在中原，曹操坐镇中原，在汉献帝驾前身为丞相之职，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这人素有英雄之志，要以我韩嵩之言，您可以是曹公，同时也可以尊重朝廷。等将来曹操灭了袁绍之后，肯定更要善待主公。好啊，既然如此，你到许城去一趟，看看朝中跟曹操动静如何。主公，您让我去，我应当从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有意见？如果您愿意从事曹公，愿意辅佐朝廷，我就去，因为我是您的臣。您愿意辅佐曹操，您愿意辅佐朝廷，我就奉您之命够奔朝廷面见曹公。如果您没做决定，我要去了，朝廷要封我个一官半职，我可就不是您的臣民了，我也不是您手下之臣，而我是朝中之臣。到那个时候，主公您可不要埋怨我，我就不能为您卖命。所以韩嵩这人说话说得很清楚，说如果您愿意跟曹操一条心，帮他灭袁绍，辅佐朝廷，那我就去，我到朝廷面见曹操啊，一条线吗？如果说您没做决心呢，您也不知道到底投袁绍好，到底是投曹操好，您让我试探试探。倘若我是您的臣，您是主公，我到了朝廷之后，朝廷封我个一官半职的，我是听曹操听您的，我是听朝廷的还听您的？因为曹操就是曹，曹就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吗？我现在可以为您卖命，将来我要到了朝廷之后，朝中当今万岁要封我个官，那我得为朝廷卖命，我可就不能为您卖命了。人家韩嵩这话说得很清楚，刘表给人韩过妻子，你先去看看，你先看看，我慢慢琢磨琢磨。那韩嵩没办法，韩嵩够奔朝廷，曹操多聪明啊，曹操马上面见汉献帝，保举韩嵩。两个官职，一个官中是侍中，一个官职是零陵太守。这零陵根本就没在他手里头，他封他一零陵太守，让他做侍中。咱们前边讲过，侍中是什么职务？是皇上的近臣，侍中可以出入皇宫，皇宫禁地侍中可以进去，而且同时他可以做皇上的顾问，皇上要溜达出去干什么事他也跟着，可以陪王伴驾。侍中是个三品官，那么他在刘表手下这从事中郎几品官六品，而且还在地方官员手下，谁不愿在中央待着呀？所以说刘表刘景升手底下韩嵩，他是个从事中郎，是六品官，到了朝中，曹操马上给他一个侍中零陵太守，马上官升三品，工资一下唰就上去了啊。谋士徐毅徐文若就跟曹操说，丞相，这人什么功劳可都没有，来了您就封官，有打六品奔三品，而且您是请示当今万岁封的，他在刘表手下那谁封的呀？朝廷不承认呢。再说了，现在祢衡到了江夏，听说到江夏去见皇祖，生死不知，刘表到底归乡不归乡都不知道，您就给官。嗨，曹操一乐，文若呀，你好糊涂，我把祢衡祢正平送到刘表，就是借刘表之手杀祢衡，刘表把他送到江夏，就是借皇祖之手杀祢衡，我问他何用呢？早晚祢衡这种人也得死在刘表和皇祖之手，我就不用打听了。我给韩嵩两个官职，让他回去，我看刘表如何对我。 那曹操还是高人一筹。结果韩松回来了，拜见主公，你去去打听如何呀？什么也没打听出来，朝廷封我官员，一个是侍中，哦，万岁的近臣，不错，官居三品。这韩松真说实话，官居三品。刘表心说，我明白，我荆州牧才几品官员呢，正三品从二品，差不多了，咱们俩零零太守。哼，刘表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伸，推出去杀。您为什么杀我？你没打听出真情实况了，在曹操面前美言几句，曹操保你高官得做骏马任骑，你还回来在我面前邀功吗？我不是在您面前邀功，确实如此，而且曹操为人豁达，您既然让我探听虚实，我劝您遣旨入质，做当今万岁的近臣，您可以归顺曹操，从曹公抵抗袁绍。那刘表还不杀吗？杀！刘表手下谋士蒯良说了声：“主公且慢。”主公，韩松临走时候跟您说清楚了，您说您好好琢磨琢磨。人家说了，人要去了以后，天子传下命令，传下旨意，人家不是您手下之臣，不能为您卖命了。人家有言在先，您不能杀，不能杀吗？刘表这么一琢磨，我得问我媳妇儿。局在这儿里没法问，他站起来就转悠，他知道媳妇儿在屏风后头呢，啊，他转悠在屏风这儿，哼，别杀了，没有证据，后边这自然就说话了，知道情势了，啊，我已然审问了韩松手下的人，他没有要买曹操之心，没证据，把他关起来得了。柳一弯回来了，好啊，看在蒯先生之面，秋入南监。其实这媳妇儿在后边发话了啊，这蔡夫人在后边老下指令，这么着呢就把韩松给圈起来了。今天曹操来了，到了江陵，曹操到哪儿先办公事，出榜安民，查看粮饷，然后查看地丁钱粮，然后查看南监，查出来了韩松。您想韩松生气这么多年了，能不生病吗？多少年了。曹操一听秋入监中，身染重病，好啊，待我亲自看来。让人把韩松由打监中提出来送回家中，曹操带着手下人亲自到韩松的府来看韩松。那韩松能不感激曹操吗？其实曹操干嘛呢？收买人心，让你荆州的地方官员都看看我曹操如何对待你们，而且这消息传到江东，对不起哥们儿，你们归降吧。我曹操就善待刘表手下的文武，也善待你孙权手下的文武，不然的话张昭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动心要归降曹操？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看见了一段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感觉没间断。